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只是不想再有隐藏。

重要。我以为能和你一起到老，可给你什么你都不要。你说爱在心里已经变得渺小，自由比一切重要。我以为能和你一起到老，自由比一切重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志颖演唱的《追明天》，袁惟仁带出的《回忆》，费翔演唱的《野花》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追求，你将得到你的所有。

当爱发不动，人就习惯借酒浇愁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你的爱还住在我的爱里，忘了拿走。哦哦，半个我闷了好久，让我无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自己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哦哦，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就弄不动，却躲在回忆里游。半个我，另外一半没有问我，你就带走。算了吧，感情最常熄火，当爱发不动，人就习惯借酒浇愁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你的爱还住在我的爱里，忘了拿走。半个我好久，让我无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自己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中弄个洞，结果在回忆里游。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Oh 着镜子说，洗剪裁的衣服的四周，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，一场四处蔓延的野火，让爱无处生动，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，一场四处蔓延的野火，不消走出消磨，一种不曾有过感受的名字叫做洒脱，一场四处蔓延的野火，让爱无处生动，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， 继续来听歌。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吕方演唱的《我找到自己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，再见。 引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